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这两天天气总是下一点小雨，或者有的时候雨还挺大。我们呢今天就特别给大家安排一期跟雨有关的话题，包括呢这两天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但是好多朋友觉得在家里待着也没啥意思，还是想出去徒徒步走一走玩一玩哈。如果真的遇到了雨，我们该怎么办？包括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山里大家一块走一走就会凉快一点啊？有没有适合夏天的徒步线路？我们今天都跟大家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先请一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如果在户外徒步的时候，大家遇到了雨，首先要做哪些预案，然后遇到了真的避不开了要怎么办啊？到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再请一位嘉宾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夏天的时候哪些我们京津冀地区徒步线路会比较凉快，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啊什么的一块儿去玩一玩哈。我们开始呢，先请出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啊，我们的徒步达人徐徐。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徐。 哎，徐徐前两天去了云南， 对， 徒步，是也赶上了雨，是不是？ 对，我们一共徒步五天，有一天赶上了还挺大的雨。 嗯嗯，这个雨，哎，一般你们是不是徒步之前会先查查天气预报？ 对， 有雨就不去了，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像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这种地方的话，会挑选一个稍微来讲按以往的经历，就是或者是以往去年前年啊这种同时段，就是雨水会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去， 嗯， 也就是错过这个地区的雨季， 嗯嗯，然后在天气上有所选择，但是肯定也会做一些预案吧，因为咱们的天气预报没有精确到那么准。是是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查的天气预报是精确到这个山，因为就是专门有一个网站是可以查询山区，各个山区的这个天气情况的，包括多少海拔，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基本上是会相对比较准的，但是就是说无论是你查了也好，还是说你没查也好，正常来讲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背包里都有一些应急的装备是必须要随身携带的，就比如说雨衣， 哦，你们的雨衣和我们平时穿的雨衣一样吗？ 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怎么，你们的贵是吗？ 我们的轻啊。 哦，你们的轻，你们的雨衣是什么样？就是轻，就是那地铁门口卖的那种，是不是跟一个塑料袋似的？ 那个挺沉的， 一块钱一个。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从咱们不说雨衣，就是说从这个装备和衣服上来讲的话，我们会在雨季或者是雨季前后，如果要进行徒步的话，我们会选择冲锋衣。 嗯。 首先这个冲锋衣上面会有一层面料叫 GoTex 面料，它是本身就具有防风防水的功能，然后随着这个它这个冲锋衣的等级不一样，它的防雨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一些衣服，它会明确的标注它是防多少 cc 的水，也就是有的是防泼水的，有的是防小雨，有的是防中雨，有的是防暴雨或者雪，对，它是分不同的等级。然后这个是从衣服上，那我们的雨衣呢，就是正常来讲它的形态也和咱们平时在城市当中穿的雨衣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你在户外徒步的话，你肯定会带背包，那就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你说你背个双肩背， 对吧 、就是它的体量 大得多， 对，和它这个贴身的程度就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雨衣基本上呢，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看到一块儿这个雨布上面只有一个洞， 是一个洞 啊， 就是 洞后面有一个对，洞后面有一个帽子，就是我们就是钻进去，然后把头盖上，然后呢后面的那个雨衣部分可以遮住你的背包，然后会它会有一个抽绳直接包裹住整个背包之后再抽到前面系上。 哦， 这感觉跟那个外面人家那个货站扇东西是一样的，是不是？ 扇的是人， 感觉这个设置就想到了楼下那个驿站，驿站的一下雨，把大家的那个快递都是这么扇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给你留个头的位置。这个是有一种雨衣，还有一种雨衣是户外的，它会带袖子， 嗯， 但是它的前后的量也是会留的比较大， 嗯， 也是可以把你的背包罩上，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不用罩背包，贴身的那种雨衣也可以，但是呢这种就是视雨量而言吧，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雨的话呢，普通的雨衣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前提就是你的背包上要有防雨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包不湿，包里的东西不湿。 哦，包上还得有一个防雨罩。 对，正就是我们咱们就是说稍微偏专业一点的徒步背包的话，它是会自带防雨罩的， 嗯， 然后也有单独你可以去配防雨罩， 嗯， 它是根据不同大小的背包有不同大小的型号的防雨罩。 哦， 嗯， 哎那我问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冲锋衣就能防雨， 嗯，对，我们这次徒步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没有穿雨衣， 哦， 因为我们都穿的是 SV 的冲锋衣。 哦， 嗯， 哎，如果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它等级越高，防的雨就越大，是吧？ 嗯，对， 那是不是 防水性越好， 啊，意味着它的透气性就会降低？ 是的，冲锋衣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上次之前去登这个慕士塔格的时候， 嗯， 就是走到还没有到 C 一的时候，忽然间就是狂风暴雪。 哦。 那个时候呢身上穿的是速干衣和羽绒服，它只有保暖性， 嗯， 但是没有防风性，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向导就让我们赶紧把包里的冲锋衣穿上，穿上之后瞬间三秒钟你就觉得好暖和。 哦，就因为它不透气。 对， 哦， 它把你的温暖 捂住里， 它把你的温度就瞬间捂在你的身体里了， 哦， 你会觉得非常的暖和，同时它具有防风性， 嗯， 外面的风也吹不透， 嗯，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单向导气的。 哦哦哦， 嗯， 就是气能往外排， 气不会往外，它就或者是说我们它不是一个单向导， 嗯， 它其实是防，就是或者是它就没有透气性， 嗯，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透气性啊，它是肯定会透一点点， 嗯， 因为它的这个冲锋衣的设计都会在就是两侧 啊，哦，腋下那边， 对，腋下两侧就是靠近身体的这个部分会有拉锁， 嗯 嗯。你可以把那个拉锁拉开， 哦， 它就会 穿堂风， 对，就会稍微透点气， 自己给自己弄成南北通透的。 对对对，东西通透也可以。 明白了。哎，那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啊，因为周末好多朋友还是喜欢进山， 嗯， 因为山里确实比城里要凉快很多， 因为它有植被。 对， 嗯， 那但是山里我觉得就是那个阴晴不定，就和城市就不太一样了， 嗯， 对吧？咱们看见一片云过来，你还可以找一个地儿躲一躲， 嗯， 山里有时候很可能没处躲，没处藏， 基本上是不会有非常大的面积让你躲雨的。 哦， 嗯， 所以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像你刚才说的，那一般咱们就带一个冲锋衣就解决了， 嗯，对，基本上是带一个冲锋衣，但是你得穿防雨的冲锋裤。 哦，裤子也得穿。 对，因为冲锋衣是短，就是基本上我们理解 短款， 它不是像一个大衣一样，它没有办法到你的脚， 啊， 它其实就是上身。 啊， 嗯，那就是有了冲锋衣，肯定会有冲锋裤这种东西。 哦， 对，冲锋裤也是有防雨防风的特性。 哦， 因为它同样上面也有一层 GoTex 面料。 哎，那就进入了一个两难的环节。现在天气这么热， 嗯， 穿着这样的冲锋衣、冲锋裤，你不是说它的那个透气性其实相对是差一点？ 冲锋裤在两侧也有拉锁， 也有拉锁，那是不是也热？ 是，它接触皮肤的地方，你会稍微觉得，咱们就是说，通俗一点，呼的慌。嗯，能明白那个感觉吗？就它 贴 着皮肤的那种贴身的感觉，不是特别好。 嗯 嗯，但这个一般我们是在，就是长距离的进山的这种徒步会选择冲锋衣和冲锋裤穿在身上， 嗯， 但如果说像咱们普通的北京周边的这种，你就穿普通的这种软壳或者硬壳衣服，它都具备一定的防泼水， 嗯， 那如果说雨大的话呢，因为我们背包里是正常来讲的应急装备包括头灯和雨衣， 嗯 啊，还有保暖的衣服或者防风的衣物，那就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身上穿的是防风，你就在包里背一个保暖， 嗯， 你身上穿的是保暖，你就在背包里备一个防风。 哦，明白了，反正都得备一个， 嗯，对，是的，正常来讲，啊，背包里是需要有这几件应急装备的。 哦，哎， 那你就把雨衣穿上就可以了。 啊，你们每次出去之前，你们的那个领队会给你们检查这些？ 对，领队会告知你在背包里要装什么。 嗯 哦， 嗯，一个是头灯，一个是雨衣， 啊、 还有就是备用的衣物， 嗯、 还有就是水。 哦， 嗯， 哎，但是徐，我想问，就是如果真的大家出去以后，突然就是天降暴雨，就是这种，嗯。它最可怕的点是什么呀？ 就是会有可能会突然滑坠。 哦， 就比如说你在穿冲锋衣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快步急行的时候， 嗯、 如果雨忽然间下特别大的话，你踩到石头上，或者那个地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你有可能会滑下去。 哦，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尽量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徒步的时候选择一双微底儿的防滑鞋。 嗯 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尽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你减少出现滑坠的可能性。 哦、 嗯、 我明白了。那大家现在如果就在北京周边出去玩的话，你也走过好多北京基本的那些线路，我觉得你好像都走过。 对，差不多吧、嗯、 对吧。那这些线路上你觉得有哪条是特别需要注意这些的呀？ 北京周边有一个相对来讲很有名的一个景点或者一个山吧，我们叫它海坨山、 啊、 大海坨小海坨、 啊、 就是有大海坨上有一条线呢是山路、 啊、 因为大海坨上还有一条线是可以坐缆车步行上去的、 啊、对, 对, 对, 对， 我们就说的那条山路徒步登山爱好者们走的那条路、 嗯、 那条路呢它中间有一段是比较陡的、 嗯、 我之前走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雨、 嗯、 就是在走到也就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开始下特别大的雨， 嗯， 然后我们就赶紧就把雨衣什么的都穿上了， 嗯， 然后因为大家穿的都是户外防滑的微底的鞋，所以呢当时没有出现滑坠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下的很大的雨，所以路况不是特别好，就是尤其是越到山顶的时候那个路越不好走，那我们就会选择尽量不要走全是那个泥的那种位置，就不要选择有水的地方踩， 哦哦 就是稍微带上点草， 哦、 就植被， 哦哦、 这样就是你能够使上劲儿，不会陷下去， 相对比较实。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会我们就会溜边走、 哦， 我们这么说溜边走，因为正常的路上呢，本来是土，下了雨特别大，就变成泥，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积水， 嗯、 你这样你踩下去之后，你不知道你踩的是石头还是土， 哦， 嗯，那我们就要选择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我踩下去就是踩在这儿，这样的路就会相对安全一点。 哎，那会不会就是领队在这个时候会不会起个作用？就是如果雨大到一定程度，他就不让大家走了。 嗯， 会这样， 那就会特别特别大的情况下，可能就会稍微的，停走慢一点，因为没有办法停下来。 哦、 其实你站在那儿、 也是被淋着， 也是被淋，你往上慢慢的走，有可能就。能够早点到达你要露营的地方， 但我觉得你站在那儿吧，你起码你脚下那一部分你能确定它是安全的。 会慢慢走，会慢慢走， 哦， 还是会往前走，不会说在一个地方站着淋雨。那我觉得可能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 但是，反正我现在想想，如果真的在山里边遇到下雨，确实是挺危险的一个情况。 嗯，其实还好，就是这样。 嗯、 我们这么说、 嗯， 所有的户外活动呢，你是一定要做足了万全的准备，你才去出发。 嗯、 我们这个说，从你身上装的装备，还有你背包里带的装备， 嗯、 就这些东西是要以备天气，就是天气出现不同的状况， 嗯， 而准备的东西。 嗯， 你准备全了的话，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其实我们都可能会觉得登山呀，包括登雪山呀，这种户外的徒步啊，会很危险。其实就是它的危险率并不高，是非常低的。 哦、比骑自行车要那个 是的，比我们日常的交通的这个出危险的几率要小，就是小之又小。 哦、 那可能就是我们之前就平时会知道各种的新闻，就是哪儿哪儿又出现了滑坠啊，又有什么旅游走， 啊、 其实 被困了、啊。 对，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所有的。 哦、 对，所以大家对，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其实，在户外登山或者登雪山徒步的这种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才会去出发，不会贸贸然的行动。 哦，对，我觉得现在反正也提醒大家吧，就是夏天好多朋友觉得天气不错，都想去山里玩一玩， 嗯， 但是也有好多确实是 小白，就是 对 经验以及装备什么的都不是太丰富的这种。 对对对， 那反正出去之前像徐徐说的，大家尽量做好这些，上网都查一查，把这些准备都装备齐了。 是的。 然后天气预报一定看好，看完了以后决定了当天的天气都适合您出行，然后再去出行。 对，也可以就是像一些有经验的这个领队啊或者是朋友啊去请教一下，就是我应该准备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我应该注意什么，这些就是你出发可能会稍微的安全一点。 好，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部分啊就请徐徐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会请出我们另外一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京津冀地区夏天有哪些相对有一点小水然后可以趟一趟玩一玩的这些徒步线路哈。我们也感谢徐徐，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节目主持人于悦。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河北易县狼牙山吴勇士陈列馆。1941年，日伪军扫荡围攻狼牙山，为掩护群众和主力20000余人转移。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5名战士，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主动诱敌，抵抗敌人多次猛烈冲锋，子弹打光了就搬石头砸，最后战士们宁死不屈，把枪扔进山谷，纵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负伤脱险。1942年，晋察冀边区为纪念马宝玉等3名烈士，在狼牙山棋盘陀顶峰建造了狼牙山三烈士塔。1959年，重建了狼牙山吴勇士纪念塔。狼牙山吴勇士用鲜血和生命彰显出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庆祝建党100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好的啊，我们刚刚送走了一位嘉宾，现在又迎来了一位嘉宾啊，也是徒步达人海米，跟大家已经在电波里边见过好几次了。来，海米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胖的海米。 好， 等我瘦下来。 海米刚才跟我们聊呢，说这个周末呀，本来是他们每个周末都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但是这个周末因为查了天气预报要下雨，整个这一周大家都有体会，从上周末开始就大暴雨啊、中雨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些方面你们也特别注意吧，就提前好多天查天气预报。 对，我们一般在一个活动会是提前1到2周去发布，发布以后我们会临近的时候去查，时刻的关注天气。基本上我就是下的那种比较精准的那个天气预报软件，然后它在几时段会下雨，这种多不是一个软件来决定，然后多个软件来平衡。如果多个软件都说有雨的话，可能它就是下雨的那个 几率就会比较大 高一些。 哎， 然后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带孩子嘛， 嗯， 安全是第一位。 嗯， 并不是说孩子没有承受的，就怕他万一淋完雨以后会感冒了，这些东西很不好，体验感就不好。 哎， 所以安全是我们所有出行中第一条的。要根据天气然后来采取取决于活动。像夏天的话，因为最近的时候雷雨比较多，尽量河谷的话如果有雨季的话不要去。因为下雨的话，河水上涨啊，或者上面比如说你去一些比如像白河那样的上游的那个水库放水啊，因为他不可能通知到每一个人，可能你在下游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这种危害吧。 对， 我讲一下我去年的经历。 去 年我们在白河的那个云梦仙境露营。然后上游那个水库放闸水没有通，因为我们不是都通知到，但是它只是新闻去通知。下游的时候我们露完营就准备徒步的时候水就下来了以后，当时那个水很深， 都到我们大腿的那个地方。 哎呀， 如果带着孩子，那可就 很危险了。 危险 啊！ 所以在雨季的时候，谨慎，谨慎往河谷走。 哦， 嗯， 所以就是大家，哎，有没有这种软件可以查，就是你相关的那个水域，它什么时候放水会有个通知？因为我一听您这么一说，可能还不是您一个人会在那个附近露营，如果真的是有遇到危险，这个事儿还挺大的，我觉得。 嗯，所以要根据查一下当地的那个新闻情况， 嗯， 然后或者是在各种 APP 啊，或者是当地的政府啊，因为我们每次出行的时候还是会做一些评估吧， 嗯。 嗯，评估，因为我们是卡着那个点儿，觉得要快放了，我们要往外走，但是没想到它那个洪水的速度会快嘛。 哦， 但你下来的时候，肯定成人的承受能力，可能风险的承受能力会高一些， 对， 儿童他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承受。家长的话，因为他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慌乱呀，或者是那单个的成人他可能会。有团队意识呀，他可能会互相互帮助。但如果你自己有了孩子，因为孩子一多，可能这种情绪啊各方面的，所以就风险会。 对，我前两天看新闻，好像是石家庄，也是有一个，他都不是景区，他就是有一块像是水库下面的一块水域吧，然后呢也不是公开开放的，人家都是围着的，但是他因为那个水也不深嘛，平时好多老百姓就自己到那儿，就是这天因为热去那儿，比如说游游泳啊，戏戏水啊，钓钓鱼啊，好多。那天也是因为上周不是有一天就大暴雨嘛，然后全省都在准备迎接那个大暴雨，然后那个水库也是发通知说，因为下大暴雨它肯定要提前要先泄洪嘛，先把那个水的那个水位给它降下来，然后无数的工作人员就在那儿说了一天，就是拿着喇叭冲着大家喊说一会儿就要泄洪了，大家别在这儿玩了什么什么。我看好多人在那儿也不咋听，就这个吧，就是你没经历过，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危险。 对，他没有经历过，他对风险的这种概念没有。 对，他老觉得人家是吓唬他，但是其实吓唬您真的是没有意义。我小时候我是看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张家口也有一条河叫清水河，小时候我奶奶家的房子就在河的那个边上，几栋楼嘛，然后我们那儿有一个特别高的那个大坝，就是他平时那个水是上不来的，离特别远，那大坝我们小时候爬都爬不上来，得有七八米的那样子，平时很高，但是经常上游一水库一放水，或者某一天一下大雨，你就看到那个水啊基本都快到那个眼儿那儿了，就齐平了。原来我们那个水就是那个河岸上啊，经常有人去拉那个水沙，就是挖那个沙子会卖钱嘛。我奶奶就给我讲说，就有一回有一个人牵着那个马车，眼看着水往下流，他就想往岸上跑，就跑不上去了，就真的那个人最后就没了。所以就是这个还是真的是挺危险的，大家在这个雨季一定得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我觉得海米他们确实是在这方面考虑的就是比较多，但有没有你们确实是查的都挺好，到那儿真就遇上雨了，有这种情况吗？ 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带孩子的活动，基本上就是就是所有的在出行前会把这些所有的新闻啊还有这种实时软件然后做测评，如果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然后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因为这次的就是前两天的那个暴雨的那个预报，我们就取消过两次活动，但是发现等待了一天也没有下雨。但是家长们就会觉得好可惜啊，我再也不能听天气预报的。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对对， 像明天我们后天会有一个蒙头沟的黄花梁和东陵山挑战这个北京最高峰的东陵山，我就是这两天一直在查。其实越临近它越精准。 对对对， 比如说今天明天查它基本上就是很准确的了。我就看了一下，基本上从10点到下午的3点钟全部都雨。我今天刚把这个就是取消活动的通知发出去，然后把大家的款都退了。我大家说就好可惜啊，我说没有关系，山就在那里。 对对对， 我们一直在哪天都能爬。 对， 只要等这个雨季过去了以后，我们再安排一次，孩子们想去的话再安排一次。没有关系，一直在。我讲一下我个人 上两周去小舞台的经历啊， 下半段再讲，咱们先稍事休息啊。这个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咱们再让海米给大家讲他去小舞台的经历，包括周围有哪些其实是夏天适合大家去的，可以稍微的趟一趟小溪什么的，这些听起来就很凉快的线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好的。 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持人童森，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平津战役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修建的全面展现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专题纪念馆。这里的胜利广场中心矗立着象征军民奋战64天取得平津战役伟大胜利的高64米、3棱枪刺造型的胜利纪念碑，直插云霄。其中的多维演示馆运用现代声光电高科技与多元化视听的艺术手段，气势恢宏地展示了平津战役多维空间历史画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陈工程已经全头完成，7月1号免费对外开放。平津馆几乎将馆藏的珍贵文物倾囊而出，比之前的展陈数量增加了近1000件，相当于平均每4件文物当中就有1件是首次展。庆祝建党100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5，共创美好新时代。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了，小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介绍咱们京津冀地区夏天比较凉爽的哈，大家可以出去玩的徒步线路。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户外达人海米。 谢谢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海米。 哎，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海米就要讲他最近的出行经历，是不是去小五台山是吗？ 对，是的。然后是因为其实说这个的话是说跟天气有关的事情，就每一次出行之前，我们最关注的是一个人员的体验感。所以体验感的话，它会关乎到天气。如果你如果明明是一个不好的天气，你领着大家一起出，又是刮风又是下雨又是冰雹的，最后回来以后每个队员都就不会再有人跟你玩了。所以这是安全是第一位，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周密的计划。想一下我自己出行小五台山的一个经历啊，当时是周六，然后金莲花盛开的季节，在2300多米的高山上，金莲花盛开在2000米以上嘛。所以说我们当时查了天气以后，说是有雨，但是雨基本上在夜间。但是当我走到一半的路程的时候，它突然就下起了冰雹。 如果说 我贸然的带孩子去经历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我估计没有多少家长和孩子能 砸坏了， 对，能承受。大概有像那种元宵粒大小的那种，像南方那种小汤圆大小的那种冰雹。 对对，您要说北方的元宵，那就砸死了。 对，那是鸡蛋了， 乒乓球了。 对，就是南方的那种小 珍珠汤圆。 对，珍珠汤圆那么大小的冰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那也砸够呛。 对，就砸过来。然后，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你第一件事要用背包。 顶在头上， 顶在头上保护你的头部。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最急的那一会儿，然后就用我的大背包然后来挡住我。等雨量小的时候，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你的衣服已经湿了，你不可能原地不动，因为你不动你会失温的。所以说你在冰雹量小的时候要快速的行走。就尽量的离开那个就是 那片云， 对，那片山脊段。然后基本上还好吧，然后冰雹也没有持续特别长的时间，大概也就是20分钟左右吧。就是最厉害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没有那个，但是因为我们的衣服鞋子全湿了，所以你要尽快的去快速回到营地换、 干的衣服。 对，干的衣服。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经历吧，就是各方面的经历。然后当时有一个家长问我说，如果暴雨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卧倒。 卧倒怎么能卧倒，干嘛怕雷劈他是吗？ 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首先要躲避那些高物，比如说树木啊，雷啊，要关闭自己的随身的手机啊，或者手台呀、这些的，要蹲下。如果在不能因为雷雨的情况下，基本上伴有大风，你不可能大风的时候你也无法行走，所以要蹲下，用雨衣赶紧的蹲下，在雨量小的时候要快速的离开这个雨季的这个段，然后回到自己安全的地方，然后快速的把自己身上的干。雨停的时候，基本上雷阵雨或者暴雨的话，基本上如果要雷雨或者暴雨的话，尽量是不要出行的。不要出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做危险。 对对 对, 对， 去冒险。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安全提示在这个雨比较多的季节已经给大家做得足够了。大家也别嫌我们絮叨啊，因为北京其实正式进入 所谓的汛期是在七月中下旬才开始，咱们前两天只是比往年的同期可能雨水偏多一点点，但是真正的夏天下雨下的多的时候咱还没迎来呢，是吧，还在后面呢，所以大家有一些这个常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现在我看周末出去露营的然后出去走一走的真的挺多的，尤其好多真的都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出去，家长有了这方面意识孩子才能更安全嘛。那咱们接下来说点高兴一点的，说一说这种咱们京津冀地区适合大家在夏天出去玩的，因为夏天的时候城市里相对还确实是太热，你说要在那个城里边溜达溜达真的是不想溜达，不溜达都一身汗，一溜达那还怎么过呀，只想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待着，但是我觉得进了山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个清风然后再加上相对比较低的那个温度，就感觉山里是一个天然大空调，是完全不一样的。会不会现在这其实是好多朋友喜欢出去带着孩子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山里凉快。 对，第一是凉快，第二是人少，你会很寂静，然后在一个适合露营的地方，然后搭起小帐篷，孩子们在河边捉捉鱼，摸摸小抓抓小虾，然后那个扔扔小石头，就会觉得很惬意吧。 嗯， 特别惬意的感觉，然后觉得哎呀，嗯，怎么叫偷得时光，偷得半生喜、突然想不起来那句话怎么说了。 好、啊、没事，咱们说线路啊，感慨的时候一会儿再说。 那个，嗯，如果要是说比较近的话，基本上水系的话就是清水河、还有白河，这边就是离北京比较近，然后也是比较开车容易找得到。 嗯， 然后购物啊或者采买呀、也比较方便的一个比较路线吧。嗯，白河呢它是一个传统的路线，很多，它分了很多段。 嗯， 如果你要是安全段的话啊，有一个是叫九龙山景区，那个可以买票，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然后可以直接进去，进去以后它里面的水系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景区里面的安全措施应该做得比较好。 嗯， 还有一个叫云蒙山景区，现在应该改名了，叫智慧谷。然后它的门票应该也是30块钱左右，20-30块钱。 嗯， 就是这个水系段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要是不花钱的话，我们大家要是节约成本不花钱的话， 30块钱都节约。 没事，孩子 三个人一去就是100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 对， 理解、 如果要是从家庭比较不要往景点去的话，大家可以导航。导航叫白河湾，车可以直接，它应该是从青石岭的那个口进去，那一个水系基本上都可以下河湾，然后车就停在路边，然后有小卖店呀，或者买渔网啊，或者是你想买肉啊什么，可能也是会可以买得到，因为我没有在那买过，基本上我们都是从北京带过去，他那边也有会修好的徒步栈道，基本上如果从那徒步的话，一个往返吧，因为它是顺着河岸，河镇岸和到内岸，我觉得如果整个走下来应该是8公里左右。8公里左右， 那还挺近的呢，是不是？8公里有爬升吗？没有， 没有爬升， 就是 平的 8公里，那才能玩多一会儿啊。 但是孩子他可能会在一个地方就能玩1-2个小时、 低估了他们的能力。 对，孩子他就可能在那里玩玩水枪啊，扔扔石头啊，或者抓抓小鱼啊，就能在一个地方玩了好一会儿。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还合作了一个营地，就一个很浅的滩，我女儿在那里就玩了一天。就在那玩了一天，当时是我们成人搞的一个露营活动，人也不多，10-20个人。然后我那天有事儿，然后就把它放在那了一天，他就在那抓抓虾摸摸鱼，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些哥哥姐姐去钓鱼，他还挥起竿钓了10多条呢。 真的呀？他这么厉害。 对，他还嘲笑那些说你还不如我一个小孩呢。 还嘚瑟上。 对，是的。 哎，刚才咱们说这是白河的一条大家可以去玩的这种有水的线路，这个水会变大吗？会因为下雨 对，这两天肯定会因为下雨会变大。 嗯 啊，嗯，肯定是水位会上涨，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在脚面， 嗯， 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到膝盖。 哦，哎呦，涨这么多呢？ 对，因为上游的水下来，然后再加上积水量，它这最近的郊区的雨量其实比城里面的要大得很多。 对对对，嗯 嗯，我上应该前天吧，我去了一趟密云。 嗯。 然后当时密云那个路上因为暴雨， 嗯， 那个墙就是山体都落石， 嗯， 当时我在路上被堵了都快两个小时，他们在清理路障嘛， 嗯，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本来我在密云租了一个小院子， 嗯， 小院子门口那个水本来就是我踩下去也就到脚面的位置，但现在已经我感觉一块到大腿的那个位置， 哎， 特别深。 那你怎么回去？ 我没有下去，我就是用我的那个它有桥嘛，它有桥嘛，只是就我租的那个院子旁边的那个水位，我从肉眼上可以感觉到它很急， 嗯， 特别急， 嗯 嗯，急流的感觉， 嗯， 本来我是在那附近周边找了几块地，说让孩子们可以过，对，过来的时候可以玩的地方， 嗯， 但我发现都已经不能实现了， 哦， 全部被淹了， 哦， 嗯，全部那周边的那个河岸两边那些芦苇啊草，那个杂草啊，全部都被，就冲下来很急，河水也是发浑的，所以就是还是就可以推荐等过两天雨季小的时候，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再去这里去玩一玩就可以。 刚才您说密云那块已经水有点多， 嗯， 对吧，然后白河那块呢稍微涨起来一点，但是在安全距离内能玩，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你还是找安全的地带去旁边休闲一下。 嗯 嗯，不要往水深水急的地方去。 嗯，白河这是一个地儿，您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玩的，等水比较平稳的状态下。 对， 刚才您还说清水河。 对， 清水河那块怎么玩啊？ 嗯，清水河它是一个从东草寺然后到土蒙村的中间的一段， 嗯， 然后没有任何的车辆，就是很原始的一个 S 型山谷的那种形状， 嗯， 我们是应该在上上周发过一次活动， 嗯， 因为雨量的时候很多人去，本身以为那个地方是孩子就可以走过去的地方，现在已经小孩走不过去了，因为当时我们那一期发的活动是， 哦， 五岁左右的孩子， 嗯， 所以当时我们还有别的户外队去的，然后当时我几个户外队的人在一起做了一个人桥，把孩子每一个 抱过去，哦， 抱 过 去的，就是水流最急的。 那么深吗？ 对，我看了一下照片，大概是到成人的那个小腿肚那个位置， 哦， 但是孩子比较个矮呀，再加上他水流急的话， 会怕给他冲倒了， 对，就怕他会万一摔倒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等我的同事们分享这照片的时候，感觉那张图好有爱呀，真的好有爱呀， 哦， 所有的人我发了个圈， 嗯， 然后所有的人都点赞说真的好有爱的一张图片， 嗯，哎，这是那个清水河。 对，清 水河平时您带大家去一般那块有什么可玩的？您 啊，特别玩的特别多，每个， 嗯， 我那个地方我大概应该发了有4到5次活动了， 嗯 嗯，每一个孩子去都会很开心。嗯，前两次是单飞， 嗯， 就是大人不跟着，就是孩子基本上是6到10岁的比较多。 哦，这种是不是家长特别开心，因为， 啊， 都不用跟着， 对，不用跟着， 多给点钱也行。 还好我们收费不贵了，我们是最良心的亲子户外。 哎，就是到这儿玩， 嗯， 您给大家说说几种玩法吧，带着就是不带家长的怎么玩？ 不带家长的是吗？ 嗯， 一般我们像这种路线，我们基本上会让他全穿走下来。 嗯。 我们会从起点然后走到一个水域的位置，平台的位置，然后孩子们见到水以后就特别疯狂了， 嗯， 根本就控制不住了，然后把跟领队们各种打水仗啊， 哦， 然后就带着那个矿泉水瓶不扔，抓蝌蚪啊，抓鱼呀，啊 哦， 到那你就无需跟他讲很多知识， 嗯， 不需要讲知识了， 嗯， 那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 嗯， 然后所有孩子们就去观察，哎，小蝌蚪怎么长出了两条腿啊，就来给你分享啊， 哦， 这些过程， 这是一个变态的过程。 对， 在课本上写的就是变态。带你来看一看自然界中的变态。 对，是的。然后孩子们然后就抓各种的鱼呀，啊，虾呀，啊，然后就会去观察它， 嗯， 然后用它的小瓶子把它装上，然后每到一个水域我们就会让孩子去玩， 嗯， 就一般走一节就会 比如这个地方可以抓蝌蚪抓鱼，我们就会停下来让玩。每一个反正那个全程走下来应该是10公里， 嗯， 但是小就是4-5岁的孩子我不建议走全程，嗯，还是以玩乐， 有点累， 对，玩乐为主， 嗯， 因为你走下去走到最后他的情绪也会崩溃，你自己大人的情绪也会崩溃，所以说 10公里就崩溃吗？你们不是一走走好几天那种吗？10公里有什么可崩溃的？ 不是，但是针对于他毕竟才4-5岁嘛， 啊，太小了， 对，4-5岁嘛，所以就不需要走太长， 嗯， 基本上我就告诉同事们走个3公里左右，然后再返回，找一片水域特别干净和纯净的地方， 嗯， 让孩子们在那里，就是一起打水仗啊，把各种工具带齐了。 哦，一般带什么？就是给每人发一把水枪，是吗？ 水枪，捞网，小水桶，我们领队 这些都是大家自己带吗？ 对，自己带，哦，我们领队们也会带工具，就是我们的锅碗瓢盆， 哦，给大家做饭是吗？ 对不对，第一 钓上来什么吃什么，今天， 对，第一是做饭的问题，第二是我们是这个也是我们的玩水， 你们的武器， 对，武器 拿盆泼啊， 对，我们有一个领队力王领队，上周我看了一下分享的照片，他被4-5个孩子按在了水里，然后攻击，然后他就把那个 锅搁 在 头上， 哎呀，没忘笑坏了。 当钢盔使， 对对对对，哎呀，特别有意思。然后整个就看每一个人都是湿身啊，却没有一个干净的衣服。 哦，哎，是不是这个带孩子如果出去玩这些，得让他们多带几身衣服？ 对，我们一般会提醒让他们带2身衣服左右。 嗯。 但是穿的话一定要穿速干， 嗯， 因为你如果穿棉质的话呢，扒在身上 太沉了， 对，不舒服，尽量是穿速干，然后再带2套， 嗯， 然后上车了以后给他更换过来，让身体会得到一个舒适度嘛。 哎，一般就是像这种您说清水河带着小朋友玩，这是一种，您说线路别太长，让大家尽量多玩一玩，少走一走，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玩的项目就是水， 对， 对吧？ 对， 没有啥别的， 没有什么别的， 感觉就是利用水玩一切。 对，水可以战胜一切，水可以做一切。 那如果说带着有家长跟着一块儿去的那种，在线路上是不是就会选择不一样一点？ 有家长的话，其实家长更多的体验还是要照顾孩子，因为家长上了一周班啊，他们 挺累的， 对，他挺累的，说你想让他其实不想出来， 对， 他就 想找一个床躺着， 对，他就是你给我支个帐篷，我在旁边看着你玩就可以了，所以说主要的所有的线路还是为孩子去设计，孩子玩得开心了，家长就会觉得啊还是不错的，体验感是很好的，很 happy 的，如果要是家长的话，可能更喜欢那种比如说游乐项目多一点的， 哦， 有这种娱乐性的多一些的，可能是这样的比较多，像最近可能就是漂流啊，什么水上游乐园呀，这样的，这是比较景区化一些，孩子的话，如果其实小孩子的话，他对那种游乐设施不一定特别感兴趣，但他喜欢跟小伙伴在一起，哎，这个是小螃蟹啊，抓一下这个呀，两个人一块儿逗逗乐呀，就是这样的时间打发的会很快。 哦，明白了，这是刚才您说白河和清水河是两个大家可以去玩的地儿，还有其他的地儿您能推荐吗？ 如果要是这是北京的2条线路，北京的线路其实还是很多的，上次我也说过湘屯呀，还有翠鸟谷，还有水泉沟，这都是最近可以玩水的。还有如果要是说北京的周边的话，河北，河北的话，我们准备是8月份过了汛期的时候发一个叫河北涞水的九龙峡谷，在户外中我们叫它叫野狼谷，它也是一个比较有野趣的线路吧，我个人觉得，它是从有一个农家院叫凤溪山庄，应该叫凤溪山庄进去，进去以后峡谷里面是有各种大石头，然后你会翻石头攀爬，还有在水汽比较矮的短的时候，那个农民会放很多小羊过去，就是说人动物和自然天然的融合在一起，然后里面有很多好青蛙呀，原生态，它那里原生态保护得很好，它那个地方全长应该是从那个山庄农家院过去，然后到一个大峡谷穿出来，大坝穿出来，然后应该全程是12公里， 但是如果是小孩子的话，我建议是走折返， 嗯， 走到一个水域比较干净的地方玩完了以后再回来。 哦， 嗯，然后如果大孩子的话，我们是全穿，大概就是12公里走下来。 嗯，哦，这个得玩，嗯，一天， 对，一天， 一整天， 他对，它有玩水的乐趣，它有攀爬的乐趣。 嗯 嗯，就基本上小的时候，我儿子我还给他报过什么那种大运动课呀。我说来了这里根本就不用报大运动课了， 嗯， 手脚并用，然后直接爬过去， 哦， 爬石头那种。孩子们最爱爬石头了。 哦，哎，所以就是夏天的时候，嗯，大家的徒步线路就都是围绕着水展开。 不是，夏天的时候，基本上是三点，一个是树林， 嗯， 你第一你要防止中暑嘛，树林，第二峡谷， 嗯， 第三草垫子， 哦， 嗯，草垫子我今天可以说一个， 可以可以，您说一个，您说一个，还有2分多钟的， 介绍一下蒙头沟的黄花梁， 嗯 大家可以开车直接到江水河村， 嗯， 然后嗯，车停在那里以后问一下人口，很好找。它是村里修好的那个水泥路， 嗯， 就是那种石板路，上去以后走上去，然后高山草甸，然后满山上开的是那个黄色的黄花， 嗯， 然后百合类的黄花特别漂亮，这两天真的很漂亮。 嗯 嗯，它有一个11公里的路线穿越，还有一个6公里的环穿， 嗯， 特别适合3到6岁的孩子。 嗯 啊， 嗯， 我们这周就是本来要发的，但是因为天气预报蒙头沟是从10点， 下雨， 对， 啊， 所以就把这个活动取消了。 嗯 嗯，昨天还有一个家长，今天还有一个家长来问我说，妹妹3岁能不能去？我说可以去，因为他上山路都是， 嗯， 铺好的那种台阶路， 嗯， 所以你可以上去，走到哪算哪，反正就是修修，不以到终点， 啊， 对，终点为目的，但是我们就以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啊， 上面也有很那个村里面修好的那种凉亭， 嗯， 站在凉亭上也可以眺望对面最高的东陵，2308米的最， 嗯， 北京最高峰，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带孩子去的。 哎，草甸会不会特别晒？我老觉得， 还是要看天气，阴天，它虽然有可能会晒，但是草甸子上你越往上高1000米，温度是下降6度的， 嗯， 所以它整个的气温不会特别热， 嗯， 比如说你可能地面上是30度， 嗯， 你可能到上面就24度， 哦，那还是舒服的， 对对对， 嗯， 高1000米相差就差了6度，所以说， 哦， 越往上走你可能气温还越舒服越低，它虽然阳光很晒， 嗯， 但它温度低，你会觉得它那个阳光你反而是温暖的。 哦， 嗯， 哎，明白了， 嗯， 咱们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让海米也给大家一点小建议吧，就是大家如果你想带着小宝宝比如出去徒步啊什么的，海米经验比较丰富了，你觉得大家需要给小朋友准备点什么东西，自己准备点什么东西在这个季节？ 嗯，在这个季节出门的话， 嗯， 在雨季的时候首先要带好雨衣， 嗯， 雨衣是必备的，因为嗯，可能看了天气觉得不会下雨，但是户外的时候有时候小气候嘛， 嗯， 他可能说不然就下了一个雨，下了一个雨，雨伞一定要必备， 嗯， 然后尽量就是还是大家要安全第一，根据天气去看出门的情况， 嗯， 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遇到撤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嗯， 回到比如农家院呀或者民宿啊， 嗯， 这样的地方，然后带足充够。在野外一定要带足充分的 水 食物， 嗯， 不要让自己就是渴啊饿啊体能下降， 嗯 嗯，还是大家这一点就是穿着， 嗯， 还有衣服一定要带合适的衣服， 嗯， 因为有时候一下雨可能你身体就湿了，如果不及时更换干净的衣服， 嗯， 可能身体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会感冒啊， 哎， 发烧啊，引发一些并发症， 嗯 嗯，相当于说吃穿， 嗯， 然后还有你的住行， 嗯， 就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 一定要谨慎的做一个计划和安排。 嗯，好的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夏天徒步的话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也感谢海米给大家推荐了几条大家可以出去玩的，夏天的线路，也给了大家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吧。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最近确实雨天比较多，而且大家可能好多人说我看了天气预报说那个6点下雨，也没下呀，可能咱这儿没下，